4月16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啦。预告下，今日我哋哇，估唔到俾你打破呢个节奏几好，间唔中要破坏个节奏。 咁容易噶，咁容易俾你捉到路噶。 每日都一样节奏，唔好玩啦。 我啲 freestyle 好劲啊嘛。 梗啦，预告下我哋今日啦嘅嘉宾将会有。 犀利啊！ 哇，佢系边个啊？阿 moon 啊！今日完全錯曬節奏，等你哋捉唔到我哋啊！因為我哋自己都捉唔到你哋，更加捉唔到。係啊，今日六至七將有 Moon 嘅訪問，聽下介紹新歌啦，耶！咁啦， 就會六點鐘聽到 Moon 嘅出現嘅。 係啊，喂，今日我想講啊，因為咧通常 你日日都想講， 我日日都想講，係啊，我都用翻你嗰句， 打斷你嘅節奏啦。 聽下用翻呢句打翻你嗰句先。我最近睇網上面睇咗啲同音樂相關一啲短片，平時咧咁我中意睇嗰啲都係EDM 啊，電子嘢啦，都係啲唔同嘅 festival， 邊 DJ 打啲 E 嗰啲 M 啊，ED 啊 ，EDM 啊，唔係嗰啲 M 啊。 我覺得我今日夠啦，唔可以再咁攰啊！你打斷你， 通常個人咁攰先至會咁樣樣嘅。我都係睇 EDM 嘅嘢，唔係睇嗰啲 M， 亦都唔係呢啲 M 係 EDM 啦。今日。睇得多正正常常都係咁啊！咁但係最近唔知點解 Jan 咗咧，有兩個系列嘅片咧，我係好中意睇，然後我 follow 咗，亦都追住睇嘅。 可以喺呢度分享噶嘛？ 可以分享噶。你想聽邊個先啊？雖然你唔知係咩嚟嘅， 唔知係咩啊？ 有一同埋二咯。 我想聽一先啦，咁 好啦，一先，一 我係二先啦， 二先啊，一定二啊。 是但啦， 二啊，咁二先啦。 你话边样我 其实你都唔知我本身边个一定二咯。其实都系睇我想讲，懒系俾你有得拣噶嘛。喺一个世界都系咁啦，你以为你有得拣，其实系冇得拣。 冇得拣嘅。 系啦，嗱，先讲，既然系咁啊，就先讲一个冇得拣嘅嘢啦。呢、个冇得拣咧，就系喺外国有一个应该都好耐嘅 O 字头嘅一个线上嘅倾偈平台。咁我冇深入研究，因为之前系我女朋友睇过一啲片，然后佢话俾我听嘅。咁、那个片本身就唔关音乐事，系一啲系 Halloween 嘅 prank 嚟嘅。咁咧佢就系一个线上平台 O 字头系点样样咧？即、就、系、是、好似 randomly 会喺个平台度咧 join 咗一个对象，你就会同佢视讯通话，但你唔会知道 join 咗边个人。 即系类似啲交友 app 咁样嘅， 类似啦。 不过你就系直接就同对方系一嚟就视讯对话。 系啦，咁所以同埋我估佢嘅同埋个 purpose 应该同交友 app 有啲唔同嘅。 系 啦，即系嗰啲就会见到啲片，例如你会见到啲一家大细啊，或者一对情侣喺屋企冇嘢做，就会即系开咗佢喺嗰个平台嗰度，即系随机睇下会遇到边个人就会倾偈。 倾偈 咩？倾过咁上下， 咁咪即系同交友 app 一样，交友 app 都系随机搵个人同你倾偈。 但我话个 purpose 唔同啊，因为你交友 app 你每一家大细一齐开嘛。 哦 ，OK， 你会每一家大细开 交友 app？ 我唔知啊，我 purpose 都系倾偈咯。 哦，系咩？ 系啊，系。 哦，咁你唔识用啊，你你用错咗啦，你唔应该咁用啊，交友 app 唔系咁用噶。 OK， 你俾个名呃咗啦，咁系啊，咁即系会有啲一家大细，有啲情侣，你见到可能星期六日冇嘢做，咁两个摊喺床度玩紧电脑、玩紧电话，或者一班男仔 friend hang out 喺间屋度，跟住突然之间就开睇下 join 到边一个人出嚟，咁你就 会就倾偈啦， 嗰种啦，系啦，咁有一个咁样嘅嘢，我觉得呢件事喺香港本身应该好少人会玩到、接受到或者成嘅， 嗯， 咁但系外国有呢样嘢应该都好耐，咁咧有咁关音乐事嗰个系点样咧？因为其中咧有一个佢出世喺印度尼西亚、印尼雅加达嘅。佢應該係一個歌手嚟嘅，因為我見佢有出歌。 OK， 咁但我睇到佢就喺 social media 嗰度啦，佢自己 Instagram 有 post 咗，佢叫 Francis Carroll 啦。 啊， 係啦，你知咩？ 唔知啊。 啊，我中意針對住每一個音。哦，你知咩？你講啊，你咁勁 知啊？ 咁你我咩？哦，原来佢个名系咁咁啊， 系啦， 你应该话系啊，哦，佢个名系咁，系啊，咁佢咧就每一次都拎住一支木吉他啫，咁然后佢就喺嗰个 O 字头嘅倾偈平台嗰度就会 random join 咗，就会同一啲人就配对咗，咁但系啲人就见得 hi 咁啦，咁啊先形容一下咧，其实 Francis Carroll 咧佢系一个肥仔嚟嘅，少少肥肥地啦，好典型你喺 social media 见到啊有啲。我会形容个感觉似唔戴镜嘅肥肠嗰啲感觉啦，嗰种，但又未去到肥肠咁咁肥嘅，瘦翻啲 直接嘅佢人， 咁佢自己攞呢个名嚟讲，咁我都可以用呢个字啦，系啊，系啦，咁啊，系啦，但系未去到嘅，细少少咁样啦，咁就拎住支吉他，咁好正常，咁你配对咗之后，啲人就会即系即系大家介绍自己之后，就问Francis 可唔可以唱首歌嚟听啦咁样。咁你怎睇佢个样咧？似廿岁头咯，好后生嘅啫，拎住支吉他一个小朋友啦，通常都系咁样样咯。 跟住咧，但系当佢一开声嗰下咧，系哇嗰种感觉嚟嘅。 哦， 连呢一个嘅 experience 咧，其实系喺嗰啲配对咗嘅对象。因为佢系会将成个过程咧，即系佢cap screen 咗，即系录低咗，然后 post 翻 Instagram 啦。 系， 你会见到基本上大部分咧，如果唔系认得佢，唔认得 Francis 嘅一啲对象，一啲陌生人咧，通常第一下见到佢咧，你见到佢哋嘅状态、gesture 都系嗰种。 啊、小宅仔咁样， 唔系小宅仔，而系睇小佢啊，好似、即系你唱首歌嚟听下啦。其实系即系好 casual， 你冇，因为你就咁睇佢样，你真系 唔会觉得佢系嗰啲好劲嗰啲。 系啦，我咪唱首歌嚟听下，即系个语气似系咁嘅，同埋佢哋通常都唔系好集中，譬如几个 friend、可能有一个对住个镜头讲话，阿 Francis， 你唱首歌嚟听下。另外两个 friend 可能喺左右两边唔知嘅，跟住当佢通常一开口攞个吉他一唱第一下咧，你就会见到个陌生人个只眼瞪大啦。呆咗啦，然之后由你睇得出嘅，由当初唔专心变到好专心，然后佢身边啲 friend 可能已经会坐埋嚟睇下呢个人系边个嚟嘅。咁、真系几秒钟一开口咧，佢就已经 catch 到你嘅注意力啦。佢把声，因为佢嗰把声咧，我会形容系佢唱到高音嘅男仔嚟噶啦，有少少沙沙地嘅声嘅，我好中意呢种有少少沙沙地嘅声。咁所以一开口，我第一次睇 就已经好正， 我都俾佢吸引到，因为我都唔知佢把声系点噶嘛。咁当然，其实你睇多咗几次之后，你知道佢每一次嗰个好睇嘅位其实同样，但你就好中意睇啲陌生人点样俾佢呢把声 surprise 到咯 ，shock 到吓。但系我觉得你就系以貌取人咯。 系啊，佢就系玩以貌取人。 你我调翻转嘅，即系俾我见到一个即系身形比较叫做丰满啲或者肥啲嘅人咧，如果佢话佢唱歌咧，我就会知道佢一定系好劲噶， 因为嗰、那个 因为真系有优势噶，你睇下 Adele 真系你会发现好多身形比较肥胖少少嗰啲咧，佢哋个肺活量系真系好强噶， 系，但系我会话咧，佢嗰种其貌不扬咧，唔系嗰种。哇，好瀨啡或者點？佢唔係嗰種嚟嘅，只不過係佢拎住一支吉他，你冇想象過佢去到嗰個 level 咯， 同埋冇想象到佢又彈到又唱到， 因為佢唱到嘅地步係質素好高的， 即係可以參加American Got Talent 嗰啲 friend 啊。 咁當然喺外國嘅市場，我唔知道其實佢呢個 talent 喺嗰邊做比較，其實佢嘅 tier 去到邊度啦。但係你純粹喺 social media 咁樣 look 過，係以一個唱歌嘅人嚟講咧，佢真係好聽嘅，即係甚至乎只係短短一段時間，你見到你就俾佢嗰把沙沙地嘅聲連吉他你係唔知點解你會俾佢感動到啦，即係有 mood 啦，同埋佢啲嗰啲 run 啫，即係啲少少嗰啲 at lip 唱法咧係 好勁，打一個冷震嗰種。 係啦，咁後屘再 search 少少，原來佢其實都有睇外國，係一個歌手，佢有出啲歌啦，亦都會有可能做一啲 show 咁。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呢，即係佢個設計就係令到佢呢啲短片有一個 theme 喺度，就係點樣？其實佢好聽，你聽咗幾次，你已經知佢好聽。 係， 但係好睇嘅就係佢如何 surprise 陌生人。 係， 即係佢俾多咗個 layer 呢一啲網上嘅片咯。 係，我最近咧都唔係最近嘅，早排咧有時睇嗰啲社交平台都會睇到啲類似嘅片，但係嗰個性質同你又啱啱講嗰個咧有少少唔同，因為有一段時間好興咧例如可能一啲外國歌手呢可能佢係做咗個 beat， 咁我之前睇過一個外國嘅女歌手就同 Alan Walker 合作啦，咁就Alan Walker 做咗個 beat 俾個女仔唱，咁嗰隻歌呢就係同PS4 有關係，即係同嗰個家用遊戲機係有關係呀，咁樣跟住然後呢咁佢就將呢個 beat 掉咗上網，咁然後就有個 challenge， 就係個女仔話好啦，咁大家跟住呢個 beat 啦，我就負責 vocal 唱嘅部分，咁大家呢就自己喺上面加啲 rap 落去啦，咁樣跟住然後呢喺嗰個社交平台度有個男仔掉返一条片出嚟，就係佢按呢个 beat rap 咗一段啦，咁样跟住然后嗰个内容呢就好符合个主题嘅，因为个女仔就係唱你揀 PS4 定係揀我啊，咁样咁嗰个男仔係你望落去又係你头先话斋嗰啲啦，其貌不扬，个样好宅仔 feel 嗰啲嚟嘅，即係嗰啲乱头发啊，戴眼镜啊嗰啲 feel 啦，咁跟住然后呢佢突然呢好似上咗身咁样 rap 得好劲啦，压晒韵啦，仲要佢个内容就係话 即係佢指住屋企部電腦話：我有我呢部家用嘅電腦，我仲使乜要 PS4 定係要你啊？因為我呢部電腦嘅配備有幾勁，有幾勁，個 CPU 有幾叻，可以打到啲咩機咁樣。跟住然後咧，就本尊都有回覆翻，就覺得呢個男仔嗰個表現好勁，好出色咁樣，就會有好多呢啲嘅 reaction 咯。 因為我好中意睇嗰啲看似其貌不揚，然後你會覺得一般人睇低你，但其實你好勁。我好中意呢種，即係 咦咁我都得、 啊，你都得啊，你都其貌不揚、啊。 不過我係淨係得其貌不揚。 你做到奇幻俾人講翻，因為就算以往睇動畫，我都好中意噶，最中意啲情節就係你覺得佢好渣，但佢出到嚟好勁嗰啲啊，即係 A 八六就係一個例子啦。全部人都話你架車係廢嘅，但係你一過彎，你可以 shock 到全世界。我係好中意呢一種情節嘅，係啦，因為呢種真係你有料，然後你唔需要話俾你聽，用我即係成日講咩，用作品說話，用行動說話呢種喎。咁咧呢個就係頭先我話有兩個音樂。相关片其中一个，另一个咧都有趣嘅，佢就系喺外国华盛顿嗰边咧有一个应该系 beat maker 啦 ，OK， 整 beat 嘅， 即系做 beat 嗰啲， 做 beat 嘅。咁咧佢就喺华盛顿一个广场嗰度咧，佢就 set 咗个 booth 喺度咧，就会话你拣一个 beat， 然后你 rap 啦，咁喺条街度，即系你当其实好似 busking 咁样， 跟住有少 freestyle 嘅，系啦。于是乎咧，佢呢个 beat maker 咧，佢个名咧叫Huna G 啦。HUNNA 跟住一個 G 啦，係 Triple G 咩啦，係 Huna G 咁啊。Anyway， 係啦，咁係外國人嚟嘅。咁咧，佢每一次咧就會有啲人行過，然後就會坐低，跟住佢 set 咗支麥，跟住佢就俾佢聽個 beat， 然後咧嗰啲行過嘅人咧就會即場按住佢個 beat 咧就會 freestyle rap 啦。然後佢成個 social media 所有人咧，即係我聽到嗰啲啦，我都覺得哇！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 flow 啦。咁老實講嘅，聽到佢內容嘅。嘅百分比我聽得明或者點樣咧，唔算好多。但係按住個 flow 同埋按住個音樂嚟去聽個 smooth 嘅程度咧，你真係每一個都有佢嘅性格。而個重點就係、是，當然有一啲咧，其實可能佢自己做開音樂啦，因為佢會 tag 翻對方嘅。有一啲可能係放工經過，有一啲咧你會見到佢可能係警察嚟嘅行過，跟住問：哎，你做緊咩？你整 beat 㗎咁樣，跟住佢就坐低就佢嘅 rap 啦。 哦， 即係任何人都有權利可以坐喺度揀佢一首音樂，然之後。就 freestyle 啦，系啦，咁你就会觉得哇，其实即系 freestyle 呢样嘢， 高手在民间啊， 系啊，世界好大啦，佢出咗八十零个 pose 咁样啦，即系经过可能八十几个人，咁跟住就喺度就会有自己嘅风格，有一啲甚至乎系佢会完咗之后会多谢喺度喺条片下面留言多谢翻，因为呢条片出咗之后帮咗啲人去 follow 翻嗰个 rapper， 然后去听佢啲音乐咁样。 正所谓啊，即系你冇咁上下实力咧，其实你唔会够胆坐落去啊。所以坐得落去嗰张凳嗰个人咧，其实佢应该对自己喺呢方面有相当嘅自信。即系再加上，即系本来 hip hop 啊 rap 呢样嘢喺美国嗰边好盛行啦，即系真系大家 由细 到 大 都已经浸住嗰、那个。嗰、那個嘅知識啊，咁所以大家都會一坐落去就已經勁咯。 係啊，因為你知道嗰陣隨係由細到大已經培養落嚟，即係你好似中學你玩，你打開籃球啊，踢開波啊，佢呢班咧細細個你 feel 到，即係如果會咁做啊，或者有嗰種咁嘅能力咧，唔係一時三刻。特登练为咗哦，我见到佢，等我翻去练一段，然之后落去咩先？你觉得系入咗血嘅？ 系， 你听啲乜嘢系会反映到出嚟咯？我觉得系。 你令我谂起一个朋友， 边个？ 佢嘅 freestyle 都好犀利。我记得对上一次听佢 freestyle 咧，已经好耐之前啦，喺后楼梯嗰度。 哦。 佢一开口嗰下，我本身就唔知道，原来佢系识得 rap， 系英文噶。 系啦，仲要英文啦。咁但係佢一开口嗰下，跟住我又係抱住你头先讲嗰个心态啦，啊听一下你 rap 啦，咁样一开口 rap 嗰个 freestyle， 喎 就嚟啦。虽然佢新歌唔係 rap 嘅，但係当日有幸见识到。应该好多朋友都知道佢以前都有 rap 啦，玩英文嘅 rap 啦。究竟几时会有机会真係作品度听到完整啲嘅呢，就再期待下。而家听佢新歌。MC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是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 无时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请的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相处，能顺承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眼睛太难两断，宁愿回望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虐待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凭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学会就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 听 MC 张天赋救命稻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历时大约两个钟头。习近平表示，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哪个都不能够承受，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习近平又说，美方应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拜登就强调，必须确保两国竞争不会导致冲突，两人之后在庄园散步交谈。拜登在其后的记者会重申，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他向习近平明确表示希望大陆不要干预台湾选举，又说两国正恢复军方之间的直接接触。 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包括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等。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7月至9月的 2.8% 上升至8月至10月的 2.9%， 总就业人数下跌至371万多人，减少大约6900人，失业人数上升至115800人，增加大约18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访港旅游业和本地消费短期内将继续支持经济增长，但劳工市场未来几个月应该会维持紧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指出，政府会争取区议会选举有更高的投票率，但投票率与选举制度的成效和好坏是两回事。他以2019年区选为例，当年投票率超过七成，最终是一个乱局。过往曾经在投票日有免费乘车安排，陈国基表明今届区选不会再推行，因为市民一般都在住所附近投票，无需搭车，免费乘车安排对投票率没有实质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市民有没有心去投票。对于选举日第二日定为学校假期，陈国基认为有实际需要，因为校舍借作票站归还校方的时间较迟，需要时间恢复原状，影响第二日学校的正常运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天气显著转凉。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往香港仔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系较为车多；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大会堂对出一段较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较前位置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较为挤塞；而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龙尾去到明爱医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去到永安广场；仲有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屯门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落斜去博览馆、二号干尖石门桥去马鞍山、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将南隧道出口

最近太多要事，天空可以失去活来过，人静好漂亮，下一次追寻心事未见的失去还是透明。Now we gotta lose it all, build it up, yeah,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ld is true. Just a game. We always know. 啱啱呢首有王嘉怡新歌啊，上一只就同黄先生合作，今次呢首新嘅就同一路黄轩啊，佢嘅新专辑亦都预告咗11月23号会推出噶啦，而啱啱呢一首就系专辑当中新出嘅，叫做《Race of Faith》。 Join you. 同温年。自己百万曲词嘅作品，编监有 JMY， 歌名叫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than dreams.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than dreams.留不下的 Lego， 疲惫在虚伪或是懒的借口，说时间空就被时间带走，迁就不再感到后悔，谁又开口先走，有谁失败受罪，看着镜中倒影，练习更好的表情，别的妆发造型，垂涎皮容多高级，追求着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成就，更崇高的地位，交更好的朋友，住更高的楼，却不再问对错是非，贪婪，谁不想对自己善待，期待蓝色里口风向青色里口，越过了又是第二季的时候，这场面 for no reason， 用条件取代青春，我想我不会再次出错，太久不能留 something I hold it tight， 谁新的 better things than you， 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like dreams.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been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刚刚听到孝子的 Bad Things， 好的事情会发生的，对方可能答应过你，口头上这样说过，你信不信他？ 最爱听拍档潮退，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几句极杂乱话语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之不去，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走。你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

只要你不尴尬，在你喜欢的人面前有一份勇气面对他，同时和自己相处都需要勇气。出到嚟到第二首作品，监制继续都系由 Frankie Yip 啦。歌词方面就佢自己同埋 Cindy 合作嘅，有苏海伦嘅《天使999%》。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 唔知道今日呢位嘉宾除咗做音乐叻之外，仲有啲咩劲嘅咧？ 我都想知啊！为咗切合佢嘅新歌，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入得厨房，出得门厅堂。 哇！咁佢屋企个厅一定系叫门厅啦。 骚动音乐嘉宾由 Moon 啊 Moon 听 ，Hello，Hello，Moon， 我哋送上呢一卷啊，嚟啊！ 呢一句简直系为你而设啊，好贴合你新歌嘅主题啊，就系呢一个啊，入得厨房，出得 Moon 厅堂。 多谢大家。 系啊，呢一个咧系阿斌嘅创作嚟嘅，等下 多谢， 觉得真系食得好好嘅。啱今次房屋供应问题呢一个咧，即系好似好家居啊。 好好啊，好好啊，我好啊。 好誠懇啊！我 feel 到你嗰份開心啊！ 係啊，開心到同埋好多唔知講咩好。 係啊，好多我同埋係唔真實咯，即係大家賦予咗一個假嘅。哎呀，唔知講咩。 你出得廳堂啊？是爭在廚房入唔入到啫。 係啊，係我唔入得廚房，我就係出得廳堂食嘢。入唔到廚房？ 點解唔入得廚房？即係煮嘢食方面係。 係煮嘢食方面係我人生應該唯一冇天分嘅嘢咯。 係有試過嘅。 我有啊，我有即係我有去人哋屋企，即係幫人哋 Auntie， 即係 Auntie 我有啲咩幫手咁樣，跟住就切菜咁樣，然後佢就見到我切菜，佢就話：睇嚟你煮嘢都冇乜天分，你出翻去啦。 咁你仲有冇上過 Auntie 屋企啊？之後應該就冇啦。 咁有啊，但係佢叫我喺出邊食嘅咯，即係佢。 你人生當中最成功煮過的是什麼東西？有沒有你覺得是 OK 可以接受的這樣杯麵都計你 杯麵不要計了沒有 了 沒有了 太低了這個 沒有啊 即是沒有成功可以整得到一件事 我永遠都意外咯即是我以前剛剛學煎蛋的時候我會煎溶了那個 枝 嗰支嘢，即系我攞菜嗰啲唔知道会溶嘅。 哦，即系平时嗰个炒蛋嗰个铲啊， 系啊个铲， 系啊， 跟住我唔知道煎煎下去溶咗个铲。 佢因为而家有好多呢啲咧，佢都系用胶做噶嘛。 系啊，跟住我就点解咁样？ 可能佢啲油热得滞啊。 你摆喺度好耐， 系咪摆喺度？佢谂住同埋嗰只蛋一齐煎，系啦、 啊。所以厨房嘢你基本上系搞唔掂， 少掂嘅，少掂嘅。 努力紧咯，我嚟紧星期六会想煮饭班咯。 真系噶？点解突然有呢、這个谂法呢 因为我妈咪同埋我婆婆都系开餐厅，即系佢哋两个煮， 你完全遗传唔到 啊！佢哋两个煮嘢食都系超好食噶咯，但我就系净系食佢哋啲嘢咯， 系 即系就好好味啊！咁 所以你觉得？即叫做叫咩家族遺傳，自己都好似要識翻煮下嘢。 係咯，即係點解我係咯，我一定要煮得叻咯，因為佢哋都煮得好好。 咁呢個烹飪班101有冇話係咩類型嘅餸菜入手？ 好似係煮意粉嘅， 都 OK 噶。喂，唔係啊，唔容易㗎。我試過煮意粉係燒著咗啲意粉 㗎。 嚇嚇，係啊，好容易嘅咋？ 有幾容易？ 你用明火煮意粉咧，個火大少少咧，跟住你又冇睇實佢咧，啲意粉。咁咪就咁直插落啲水度嘅，咁跟住佢會慢慢彎噶嘛。跟住有一次我望漏咗一陣咧，啲意粉彎咗落去個火，成炸燒著咗。 咩？ 真係會噶嗱，好明顯你哋少煮意粉啦。 唔係咯，但係唔會咁。 唔會到咁啊嘛，好黐線。 你啲意粉好長喎。 係啊， 你蠟燭咁樣怼落去嚟噶。 唔係吹水，講真。所以 原來意粉係會著， 會啊，所以你都要小心啲。 你冇諗住好簡單啊？ 唔係鑊產蓉咁簡單嘅，到時 咁啊嗱，廚房嗰樣就而家會學啦。咁出得廳堂，即係打你家頭細務嗰一樣嘢係如何呢 哦，原来出得厅堂系咁， 你 我都唔知 喎、啊。我以为 出得厅堂即系 食嘢啊， 唔系纯粹系见门面，即系睇得 系啦系啦系啦，睇得下 都系嘅，都系嘅，系啊系啊，即系呢一方面你有自信嘅，即系呢个出得厅堂嗰个咧， 即系我会坐得斯文咯，即系翘翻只 脚先，接客唔系嗰啲叫咩待客之道， 系 待客之道 系 有嘅， 水杯 系即系嗰啲礼仪啊，嗰啲 OK 嘅， 系应该系咯。 你自己都唔系好 friend 喎， 因为呢啲要人嚟讲噶嘛。咁如果你做得唔好，人哋唔会同你讲。 咁我想问，譬如有 friend 去你屋企，譬如假设我同阿斌咁上去你屋企咁探你咁啦，你会点样招待我哋两个？ 我会叫你洗脚咯，首先。 点解？ 但我想问，洗脚系近门口有，定系都要行去厕所洗啊？ 行入厕所洗。 嗱，咁个 point 就系、是，咁我只脚污糟，咁行个过程咪会污糟咯？ 唔系，咁 就拖翻地啦，要。 咁， 因为呢个系我成日对于去朋友屋企佢好有洁癖嘅时候嘅一个迷思。 但我觉得呢个都唔系洁癖嘅，你唔觉得爽啲嘅咩？即系我觉得最好系冲翻个凉添咯。 唔系，如果自己屋企系爽啲，但系去人哋屋企嘅时候洗脚就另一样嘢。 如果熟嘅话，我会叫佢冲埋个凉咯。 几好、啊， 唔系洁癖嗰啲，你呢个系？ 唔系啊，即系好似舒服啲，即系。 因為係咯，可以周圍攤咯咁就。 即係同埋嗰個感覺係你當自己屋企咁得噶啦。 真係嗱，真係當自己屋企。你可以沖。 咁、okay, 啊，洗腳啦，咁洗完腳之後，跟住就係咪啊隨便坐，跟住你會斟水招待嗰啲？係 啊 係 啊，隨便坐啦，肚唔肚餓啊咁。 係有冇嘢食啊？ 係啊係啊，就會。 但你唔會煮出嚟。 我唔會，我會媽咪。 系啊，有冇嘢俾佢哋食啊？嗰种嚟嘅、啊，所以出厅堂呢个招待系 OK 嘅。咁但系去到打你家头细务呢一方面，你系点咧？ 我觉得我OK 嘅，但我唔识接衫咯。 最叻嘅家务香港，你觉得？ 我觉得系拖洗碗， 洗碗 系我中意洗碗嘅， 系唔会打烂嘢嘅。OK， 干净。 暂时冇试过打烂。之后我都中意。抹地的即吸塵咯。 哦 ，OK， 即係你都係中意嗰啲有啲嘢污糟，然後清潔咗佢變乾淨嗰種。 係啊係。 要整齊咁樣。 但我又唔係特別整，即係如果整齊有十分嘅話，我應該係六七分咯。 但係啲衫都係會搭喺個凳廳嗰度嗰啲人嚟嘅。 睇下咩時候啦。但係我因為我接衫好渣嘅關係咧，即係我有好多衫咧，之後我會濕埋一嚿咯。即系佢， 就到我跪到啦。 系啊， 有冇曾经谂过可能挑战自己一个人搬出嚟住咁样啊？ 有啊，但系暂时未实现到咯。 系，我都系， 系 唔系？我都 你都系， 我都系，我而家都要焗住同我老婆住。 即系同老婆一齐都想搬出嚟 啦。讲下先， 但系你话未实现到嘅原因系咩咧？ 想储多阵钱，同埋我都好中意我而家个屋企咯。即系如果我有得搬出去住，我会想搬翻去 自己屋企， 自己屋企或者系好即系都系村屋咁样喺西贡。 咁但系你自己间房同埋做音乐嗰间房系咪同一间房嚟嘅？都系瞓觉间房同一间。咁咁个 set up 系点样嘅？你间房，譬如当 room tour， 我哋而家一齐 幻想下。 我哋入到去之后就见到我张床，然后我隔篱系我嘅书台啦，之后上面就已经夹咗支麦，即 系 好似呢度咁样。 系直播室咁样会拉支麦。 夹咗支麦之后就电脑，然后隔篱就有个钢琴。 啊， 跟住吉他咁， 系，所以平时写歌啊嗰啲就喺嗰个位嗰度，跟住就攞啲 乐器。系啊，同埋我近排换咗张凳做碌碌凳咯，我觉得几好，即系我可以碌嚟碌去咯。 发现音乐人真系好中意碌碌凳， 系咪啊？ 我记得问过好多个嘅歌手咧，之前问边个系咪 Ega 咧，都系要有张碌碌凳喺屋企嘅。即係佢哋係好重視呢一個環節啦， 要碌碌。 咁但係譬如房裏面會唔會都要整啲類似隔音嘅？因為你整歌又係喺裏邊。 冇啊！我照錄埋啲雀仔聲咯，即係因為通常我錄都係錄 demo 嘅，即係我真係錄就會去 studio 度錄嘅，即係去人哋啲 studio。咁我寫歌就冇乜所謂咯，就我同支吉他就得㗎。 咁你對於呢一個創作嘅空間滿唔滿意咧？定係其實都如果有得搬出去，自己都有心目中你當 dream house 又好咩都啊？如果有間房專係整歌會係點樣樣？有冇諗過？ 都有，因為我覺得其實應該好似分開好啲咯，即係因為隔離係張床咧，就好容易攤咗喺度， 跟住就唔記得咗錄歌啦。 係咯，攤 啊！ 即係係咯，好似。系咯，如果有得分开嘅话，我就会即系我屋企我间房我就会搬走晒啲琴啊、吉他，跟住想有部黑胶碟播下歌，即系听歌。我想我间房系听歌，之后另外一间房就整歌咁样。 哦， 人哋通常嗰啲三房两厅， 佢三个房就系瞓啦、听歌同埋整歌，三间房功能齐全啦。 系咯，我觉得听歌同你整歌听翻。自己的歌是有啲唔一樣，即係會想喺睡房聽歌，但我唔係好想喺睡房度做歌咯。 係， 即係好似係咯，好 即係分開翻啲功能咁樣。 係啊，係係。 但係你話好想即係有個黑膠碟機咁樣，呢個係其實上咗幾耐㗎？ 一年咯，應該 有冇嘢出格咗？你突然之間好想，因為我最近都係物色，我都揾即係屋企房冇位啦。但係我係即係前晚喺日本，跟住睇嗰啲二手鋪咧，跟住見啲黑膠好靚，好想 買， 好雅位啦。咁所以位置問題唔得，但我都又係覺得想試下。 就係覺得如果有位就會做呢件事，會買好多黑膠，又唔係好多嘅。但係因為我覺得我想買黑膠個原因係我覺得。佢會逼你買你真係好中意嘅碟咯，然後係咯，就開始呢幾年有啲碟係我覺得我會想呢世都 loop。 係 有冇啲咩心水啊？ 例如係 一定要儲嘅top three 係啊 top three 有冇㗎？ 啊哦，但係嗰啲外國歌手 冇所謂㗎，冇所謂㗎。 我近排有一隻碟係我 loop 咗四個月，我今朝都仲 loop 緊。 四個月咁勁啊！ 即係我去旅行嗰一個月都。 即係嗰十幾個鐘飛機都係 loop 佢個 album loop 到瞓著，跟住起身再繼續聽。跟住係 做乜介紹下？ 死啦！佢叫我唔識讀佢個姓，佢叫 Ryan。 點串嘅叫咩？大概 B E A T T Y 咯，佢個姓係。 係有啲難度啊！真係 B E A T T Y。O K 我今朝有嘗試唔記得咗，但我都唔記得咗。但係咯，佢個 album 叫 Calico 啦。之後我都係。 是怎樣吸引到你令到這碟可以維持4個月， 是咯，很誇張啊。 他有些令到他啟發了很多很多小小東西，即今早的啟發就是因為他有上電視唱自己的歌，可能有時你上節目或者你再 live 你會想少少 rearrange 首歌，即不要跟原版一樣，即我自己就算出 show 我都會覺得啊，如果跟原版一樣，那你 live 有什麼意思呢？即你一定要有少少不同，但它是那些 live 每一次 live 都是跟原版是差不多咯，一模一樣咯，差不多。跟住我，但是又因為我可能聽得太多次個 album， 即係聽得太多次個 studio version 之後，我聽佢啲 live 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會覺得就好似我跑步跑一個圈咧，即係你就算係咁跑圈，你每一次嗰條路都係，即係你唔會踏翻同一步噶嘛，跟住就覺得其實佢咁認真咁樣重複唱翻同一首歌，做翻一樣嘢都幾即係 幾高難度。 係咯，即係係咯，好我唔知啊，即係冇咁。系，同埋佢啲词写得超级好咯。 嗯， 我好中意佢啲系啊，佢啲英文词写得好好啦。同埋佢系成个 album 都系好安静嘅。 嗯， 但系佢系安静得嚟好多，好啲 production 好多 detail 都系。 系。 跟住我就 即系每次听又好似有啲新嘅嘢，每次听又听到啲嘢。 系啊，跟住同埋系咯，我觉得我已经听到佢好似记录咗我而家24岁嘅 moon 咁样，即系我会如果我而家买佢个黑胶，我就会上面写住。I was 14咁，唔係 I was 24。 I was 14，突然間有少 冇錯嘅，都 翻到童年咁樣嘅感覺。 24，係咯，即係我如果之後有機會買黑膠，我都會想即係我揀得嚟買嘅黑膠都係啲我聽咗好耐， 好耐 係咯，然後覺得佢記錄咗嗰個 period 嘅我。 但遇上到呢一個 artist 嘅音樂，或者平時你揾啲唔同嘅歌嚟聽，你嘅 practice 係點樣做？即係 random 出現啦，定係 呢個係 random 出現嘅？呢個係 look IG 之後有人 cover 佢首歌，然後我見到啲詞寫得好好，然後我就聽曬成 album。但係有啲就即係都係啲我中意嘅 artist， 然後佢同另外一個 artist 一齊玩佢咧。出歌，跟住然後就發現咗佢啲音樂咁樣，或者去揾下我中意嘅 artist 中意啲咩 artist 咁樣。 但你咁樣講真係好耐冇試過，好似因為有 streaming 之後好少。 我從來冇咯，其實即係係咯，因為我諗我呢個由細到大都係已經算係 digital 啦，即係聽歌。其實我都係冇，即係每一次有人問我好中意咩 artist 或者有咩 album 咧係。好中意我都答唔到咯，但系今次 讲得出嚟， 系我今次第一次有一个我系真系好中意， 系因为平时都系你 random 播咗之后好中意听，除非你特登 mark 低佢，如果唔系过咗有时候可能唔知点样揾翻佢出嚟噶， 或者可能而家我哋嘅听歌模式系可能我哋揾到呢一类型嘅风格会即系揾一啲更加多相似相类型嘅 artist 去听，但系 loop 四个月真系唔简单嘅一件事， 系啊，同埋而家冇 album。即系冇啊，即系冇乜 少， 系咯少啲，即系咁样整一个 album 系有关系嘅每一首歌咁样。 有冇都令到你希望有之后落嚟可能做嘅 album 又系有一种咁样嘅？ 有啊！ 系即系之间又有关联，跟住好似一气呵成听完之后又翻翻去个头咁样嗰种。 系啊，好想咯，但系都需要系咯，要尝试， 要啲时间， 系有啲时间浸入下。 I was 24 啊 ，14 yeah，I was 14咁。 Watching as the sun goes down, lights up pitch black, don't make a sound. It's my favorite hour, I can finally hear myself again. to overanalyze. Need the space and time to think. Let it out and let it sink. 讲到专辑咧，今日加埋满，其实今年嘅二月都推出咗一张专辑，当中听过呢一首同名嘅歌曲叫《Water Comes Out of My E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历时大约两个钟。习近平说，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个都不能承受。大国竞争解决不到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习近平又说，美方应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拜登就强调，必须确保两国竞争不会导致冲突。两人之后在庄园散步交谈。拜登在其后记者会重申，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他向习近平明确表示，希望大陆不要干预台湾选举。他又说，两国正恢复军方之间的直接接触。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包括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展开禁毒合作，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等。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7月至9月的 2.8% 上升至8月至10月的 2.9%， 总就业人数下跌至371万多人，减少大约6900人，失业人数上升至115800人，增加大约18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访港旅游业和本地消费短期之内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增长，劳工市场未来几个月应该会维持紧缺。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电动单车、 電動滑板車或者是電動單輪車。過去兩日在新界北多區一共拘捕33人，扣查33架電動可移動工具。被捕的26男親女年齡24至70歲，其中一人涉嫌危險駕駛，兩人涉嫌不小心駕駛。所有被捕人士獲准保釋，下月中向警方報到。警方說，涉嫌危險駕駛而被捕的一名47歲女子沒有駕駛執照，被發現時候在上水區內駕駛電動單車，並且在司機位前加裝了一個座位，只是用索帶綁住並不穩固，當時載著一個4歲小朋友，在人多的街上面行駛，有不少途人要避開，造成危險。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天晴，天氣顯著轉涼，聽朝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漸轉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3度，吹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周末期間陽光充沛和非常乾燥，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溫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氣溫逐漸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以及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溫20度，相對濕度4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因为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嘅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Apple Birdie Board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厨房出得门厅堂， 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oon 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头歌啦，房屋供应问题。咁我同阿斌咧都会就住呢首歌，我哋又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交俾乔啦。 好，咁啊由我去估下先。一就咁听房屋供应问题咧，嗰、那个编曲或者个氛围上咧，其实有一种好 warm， 一种细细地嘅家居，但系好亲切嘅一个编曲嘅感觉喺当中。但我估其实喺个 demo 嘅状态咧，阿 Moon 去写嘅时候，应该系再孤单少少，可能 acoustic 少少，可能好似半夜一个人自己喺屋企嗰种孤寂感。是有呢種嘅感覺嘅，咁但係可能喺同編曲人傾嘅時候，或者可能同監製傾嘅時候，最後得出個結果又好似咁樣 warm warm 地，都有一個唔同嘅效果出到嚟，所以又最後決定咗又攞一個 warm 啲嘅 version 咁樣啦。 喺張碌碌凳都喺度寫， 係啊，嗰張碌碌凳度彈下咁樣。 我想估咧係都係一個編曲，我覺得個編曲係幾會 attract 到我。感覺到嗰樣好似一個 bedtime story 嘅一種，可能係因為啲 strings 用咗喺裏面。咁我想覺得即係估就係、是、哦 bedtime story 呢一個好似你喺床頭邊講呢個故仔，呢、這個 keywords 應該係有出現嘅。我估好啦，咁我兩個估嘅交俾你揭曉啦。 哦，你呢個 bedtime story 幾好，我可以下次自己 用。 我哋成日都系咁样嘅，俾人偷桥噶我哋。 我哋成日供应咗好多。 其实系咯，其实个事实唔重要咯，最紧要系大家 interpret， 大家 get 到嘅系点样样。系啦，咁但阿斌估嘅嗰个可能 demo 嗰 阵时状态， 音乐写嘅时候系点样样？ 系都几准咯。我记得好似上次我嚟，你都系估得都几准噶。 因为我哋都有系做开算命。 睇相 系嘛，睇相 睇住个 single cover 就大概 feel 到啲嘢系嘛。 但系最初写 demo 系咪真系可能嗰、那个我唔知道个tempo 再慢啲，定系可能即系可能嗰个乐器嘅使用上会再简单啲，令到个感觉出嚟。 系嗰、那个原本嗰个 demo 系琴同埋我咯，就咁，然后个 melody 都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会再冇咁開心咯，即系又系一開頭系諗住行禮咁樣，即系行禮嘅時候嘅一首歌，即系結婚， 哦、 即系系咯，你婚禮一定會唱啲好 sweet 嘅歌咁， 系 咯，就寫咗一首琴同我唱嘅歌，但系之後就覺得好似太慢啦，同埋係諗住 upbeat 啲咯， 但嗰時一開始會係好似行禮咁樣，係有冇嘢 trigger 到，所以嗰個 demo 係一個咁樣方向開始。 因為上年我幫我嘅朋友寫咗一首求婚歌，咁就我喺佢嘅婚禮都唱咗啦，之後佢哋就覺得我好啱喺婚禮出，即係出呢啲婚禮嘅歌，因為好多人都。是不是呢其實都不是很多人都結婚了、 哦、都是的同埋結婚一定會有 playlist 都會找歌 是 沒錯是的那就覺得好我就應該寫一首這樣的歌 是所以那時候的 demo 的歌詞就是送給朋友的那首英文這樣 的那首 是英文的但之後就再寫了這首就沒有詞的、 哦 okay、 就沒有詞就這樣哼個 melody 就幻想在婚禮那裡樣、然後加埋之後俾咗 Y 文填詞啦，跟住就同埋，因為我哋今次嘅 pro arrangement 咧係交咗俾新加坡嘅朋友去編啦，咁然後佢哋唔識睇中文嘅，跟住佢哋就係知道呢個係 wedding song 啦，所以就變得好開心啦，但佢哋唔識睇個詞。然後我以為他們懂得中文但原來他們不懂得看就不知道原來是傷心的、 哦、所以為什麼編曲可以歌詞會有一種衝突樣因為聽過編曲的時候即我不懂得形容但你剛剛說 wedding song 就會 relate 到因為好像嘟嘟嘟好像在、即個爸爸拖著個女兒走出來一步一步、感覺有這種節奏 就是那個第一個 verse 是超級嘟嘟 是啊， 就是要行禮， 行禮行出嚟一步一步咁樣。 係啊。 咁但係因為佢哋唔識得睇個歌詞，所以就變咗有一個咁 bright 啲， 係啦，就係咁。 但係有冇諗過 tune 一 tune， 即係佢哋交咗呢個 bright 啲嘅編曲嘅時候？ 之後我就好中意我， 係， 之後我就覺得冇問題咯，好 make sense。 係，即係呢個咁嘅衝突都幾好啊。 係啊，又係衝突，我好中意。 但係首先因為呢首歌同 Eno 一齊寫啊嘛，但我見佢又話，首先呢個係佢第一次真係有份參與寫廣東歌嘅曲，同埋我哋。reference 咗好多以前啲流行曲啊！ 哦， 是一个咁嘅过程。 因为 Eno 系一个都几谂，即系佢系理性型啊，即系佢系一部电脑咁样， 系 佢有少少谂嘢，即系好似 会分析嘅， 跟住之后就讲啲佢揾到嘅 pattern 咁样，跟住就同我分析。跟住我有时同佢写咧，我就会够啦 ，Eno， 我哋唔使谂咁多嘢噶，咁样。跟住我哋就会两个喺度沟沟埋埋咁样就写咗呢首歌。 啊、例如佢有冇即系讲过一啲咩？佢分析咗嘅结论系广东话流行曲嘅话有啲咩嘅 pattern 或者点 样？有，因为我哋想即系容易记啲，因为我之前可能恋人岁月都系好 expressive， 即系我自己。好 personal 嘅 melody 咯，我覺得都幾跟住，但系今次就想容易少少，即系想大家一聽就會 get 係啦，就會記住同埋明白嗰個意境咁樣，咁所以就每一粒佢都會問一問，呢粒音好冇咧咁，跟住我就會究竟好冇咧，跟住我哋所以就因為咁樣寫咗好多日咯，其實 係，但係係咪都 ban 咗好多？ 是啊，是其实好多个 version， 我哋应该有九个 demo 咯，先至去到而家呢个 melody 咁样。 系，即系佢会就系一个分析型，可能会听一啲以前嘅歌咁。你自己有冇喺呢个过程都，咦都会参考翻一啲你以前自己听嘅曲咁？ 因为我一路 struggle 写广东歌，就系觉得自己写啲嘢写嘅好似唔系好啱广东话，好似写极都有啲英文，同埋有啲难咧。有时即系 Eno 会形容我。寫嗰啲 melody， 同埋我好中意轉 melody 嘅，即係可能平時verse one 同 verse， 雖然而家 verse one 同 verse two 都係唔一樣啦，但係呢個都係我平時好中意做嘅。但係佢就會提翻我，即係可能一個 structure 就要重複兩次，啲人先會 記得 咁樣。即係你唔可以第二句就轉咗咁樣，即係佢會拉翻我翻嚟咁樣。 係 咁，我哋就咁樣去寫咗呢首歌。 哦咁但其實，譬如啱啱你講過一樣，就係、是、即使寫廣東話，可能都會有一啲即始終英文歌對你 influence， 但有嗰陣在裏面，其實都又未必係一個壞事嘅，即係只不過可能係係咪即咁啱呢隻歌未必啱用咁解 啫。我諗係對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嘗試咯，即係我都係咯，呢、這個都係我揾 Eno 一齊寫嘅原因，即係佢聽廣東歌係比我更加多啦。咁所以就咁樣溝埋。一起寫就可能有一個好的 balance。 有了這個曲之後去找 Wyman 填這份詞，那時候你有沒有、就是、有機會跟他溝通，或者說一些、哦、想首歌想說些什麼這樣？ 是我們是沒有直接說的，咁我們就這樣 send 了一個 demo， 就是我的 melody 給他，然後他就開始填了，就是完全係又有得 Wyman 自由發揮咁，咁我都好信任佢。 係大師，大師 係啊，所以寫咩都 好啊。 咁你收到嘅感覺係如何咧？即 係我收到個題目係咁樣得唔得㗎？咁 係 我有啲覺得啊， 即係自己能唔能夠 handle？ 係咯係咯，即係我係驚自己 carry 唔到呢個 topic 同埋呢個詞咁樣。之後但係。录即系同 Eno 录音嘅时候，逐句录，之后慢慢开始谂，同埋去理解个词之后，就觉得好啱我咯。其实都即系呢个词呢份词，其实都好为我 度身订 系咯系咯，系有呢种感觉。 公主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的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放我不下，好应该放我走吧，不必抄袭电影讲。 到六嗰個 vocal 嘅時候，其實去 take 呢一份歌詞或者 take 呢個嘅編曲，你會去，因為而家聽個感覺咧，就會係好似雖然個歌詞係有少少感情逝去咗啦，有啲傷心嘅，但係咧聽落去嗰個聲音咧，又好似係有啲啲。warm warm 地未去到话啊，我好惨啊，世界末日啦，即系去谂呢个 vocal 嘅表达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构思？ 因为我点解觉得呢个 arrangement work 系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呢份词，即系呢份词系有少少我哋录嘅时候有谂嗰个理解，就系 first one 系仲系好纠结啦，即系你仲未放低。然后即系嗰个我嘅唱法都系多啲 detail 同埋 sincere， 好 sincere 咯。但系去到 first two 咧就开始调皮啲，即系开始 let go 啦。跟住去到最尾就系完全 let go 咁样，咁都系有呢个 进程喺度， 有个进程喺度。咁但系 in general 都系表达紧我 let go 之后好开心咁样嘅 feel， 咁所以先有呢个咁，即系你会觉得好 warm， 同埋好似都。聽落好開心嘅歌咁， 係即係始終都係個方向，都係希望大家即係可以 let go 呢一樣嘢，所以你就話個編曲都覺得 work 就係咁。咁喺即係錄音當中，頭先個構思係咁啦。咁因為監製有你啦、Enoch 啦、仲有 Nicholas 啦，即係三位，大家即係嘅分配係如何去監呢一首歌咧？ 我同 Enoch 寫嗰個曲先啦，然後我就再同Nicholas 去，即系我俾佢听，然后佢再俾一啲 feedback， 我哋要改啲咩啊？即系因为我哋第一个版系好 ballad， 好得个琴，个 melody 嗰个 chorus 都系唔一样嘅，我哋就会因应佢呢个 feedback 去改咯。大家一起讨论， 即系都系啲 detail， 可能啲声线上面啦， 系同埋个 arrangement 上面，即系改咗。有冇话边啲位系可能改动得比较即系多啲？觉得即系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咧，可能某一部分。 其實冇啊 ，Jason send 佢第一個 draft 俾我哋嘅時候，即係佢 arrange， 我哋都已經覺得好，我覺得好 close 咯，已經。即係之後佢哋再 adjust 嘅已經係啲好細， 好 minor 啲嘅。 係我都聽到，即係我未必聽到好。 係 但係呢啲就要靠Nick 同埋 Eno 去。adjust 係，即係佢哋聽咗之後，跟住點樣去 tune 咧咁樣。咁啊，呢一首歌咁啊錄好曬之後，喺嗰、那個，因為呢個題材都好似幾好發揮啲房屋供應問題呢一、這個，即係我哋諗呢句又好好發揮啦。跟住公司嘅企劃 好勁啦。 係啦，講 MV 啲，我想知嗰啲 comment 睇成點，因為有一個包你一年嘅租金嘅嗰個企劃呢一個，我見有啲都幾即係 touching， either 係 warm 定係 sad 嘅故仔都有，你睇咗唔少。 係啊，好難。好难揀啊！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好独特。 有冇啲你比较深刻啲嘅 story？ 有啲系讲即系好 detail 咁样讲，佢由细到大点样，可能一家五口喺一个好细嘅环境度住，然后有几需要一个空间咁样。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比较幸运嘅一群啦，即系我住喺西贡村屋。同埋我係獨生咁樣，咁就成日自己一個。但係我睇到呢啲故事就，同埋好多其實佢哋唔一樣，但係都好相似咯。即係就覺得好多香港人其實都真係好 都經歷呢一樣， 超級需要自己空間。因為例如外國係可能去到我呢個年紀或者早啲，佢哋都已經出咗去住自己一個搬出去住，但係香港就好難。即係去到好大個，你可能真係要結婚你先至會。出去住，但系都可能其实都超级困难咯。即系我记得有一个 comment 系可能佢哋一起咗九年都系分开，去喺自己屋企嗰度住咁样。咁系啊，真系好艰辛啊！所以 仲要拣，即系个个都好似觉得 唔容易啊！真系 系 啊， 睇下最后个幸运儿会系边一个啦，系真系得一个嘅啫嘛， 系 最后唔知边个幸运儿可以得到咧，最后。咁喺呢一個嘅即係成個 project 喺 MV 方面啦，咁 MV 就係喺一個嗰啲大型連鎖傢俬鋪嗰啲咁樣，咁佢都 share 下即係嗰個 idea 上面呢首歌嗰、那個 storyline 有啲公仔啊等等嗰啲咁， 其實個 idea 係導演 Titus 提出噶啦，咁因為佢覺得實在太適合啦，即係睇完份詞之後覺得喺傢俬鋪嗰度拍係。 系咯，即系超级超级适合，因为香港我谂好多情侣都会因为冇一个地方，然后去呢啲家私铺度幻想， 都会 系咯，即系幻想自己第时间屋我哋可以点样布置咁样，咁就当已经有咁样，咁嗰阵时就系咯，再就去咗个大型家私铺度。就他就用了星星 公仔做比喻啦，就是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适合有即男主角 的 MV， 我自己会 more comfortable 会自己一个啦，所以他就 instead of 一个人，他就用了一只公仔去比喻，跟着就是咯，就帮他找家咯，找回他的家。 但你話如果有一個真係實在咗一個男主角喺即係同你做對手嘅話，你會覺得冇咁自在啊嘛？ 係啊係，我對 佢對靚仔敏感嘅嘛？ 係啊，你記得啊，好癲啊！我就係即將要講，冇錯，係啊，係 啊， 啊，所以公仔係 OK， 係、 啊、會自在啲啦，對佢係 啊，係 啊，同埋都幾 icon， 即個公仔又好似變咗呢一隻歌一個即係 visual 上面一個好象徵性嘅嘢。 系，同埋公仔好似有啲好似猫狗咁样，啲人会、即系同埋佢系一张死物咧，啲人中意代入佢系啲咩都可以咯，即系佢心入边一样嘢。 一样嘢系，同埋拍死物容易过拍猫狗又 系系。 如果好实际， 如果唔系拍一日都唔使收工。 都唔系噶，佢哋即系团队佢用咗好多时间咧，加咗啲支架俾嗰啲动物。 哦， 即系佢哋有一个先系会喐嚟去，佢哋加 系啊。 他哋加了好多後期支架俾佢先喐得咁， 得到 係啦，所以都好犀利。 咁你見到成品嗰下係咪自己都即係好中意？即係因為嗰感覺好有家嘅感覺。 係啊，同埋我本身都好中意 stop motion。 嗯， 即係我覺得 stop motion 同even anime 即係一格格畫出嚟咁樣，我都覺得哇、哦、太好係好花時間嘅都好犀利。 同埋好似俾咗一種蘇哥死物嘅，俾咗啲生命佢嘅嗰種感覺。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下呢個有心機拍嘅 MV《房屋供應問題》啦。咁啊，今年就呢一首就係另一首嘅廣東話派台歌啦。咁啊，今年嘅音樂上面嘅係咪都即係宣傳埋呢一首之後，就已經會準備緊下年定今年仲有啲嘢會發生？ 而家就準備緊聖誕同 Kiri 有個EP 咁樣咯，即係出聖誕歌咁樣開心一下，係啦，之後就下年就會係咯，就會專心可能出翻啲英文歌。 係咁呢個聖誕 EP 係有冇話即係而家籌備個狀態係去到點樣樣？ 我哋努力工作咯，Kiri 努力工作 嚇，會唔會到時直情會有實體即係細細 show 嗰啲咧？ 實體就唔知道，可能未必有，但係就係咯，都係希望聖誕開開心心咁， 大家有歌聽下咁樣嗰種咯。 係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住啊！12月亦都有一張 EP 出現啦。咁啊，今日多謝你啊，謝謝你 ，Moon，Thank you，Thank you。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玩坏 就搭碎布缸，填充一些说话，欲望布，欲望布缸，由新故事讲。 听日晚听之前的作品《恋人碎语》，听日五点再见，拜拜。